对毒，藤路五所长官和吏员足有200余人都伏立在制宫堂侧。众人见两位主考连袂而入，忽的黑压压跪下，一片声的祈祷：“给张太老师、杨太老师请安。” 劳罚众位了。张廷禄看看东方的启明星，清晨的凉风习习吹来，他觉得心里爽快了不少，含笑说道：“请起吧。” 于是众人纷纷起身，张廷禄和杨明石两个人注目会议，一前一后走向至公堂，向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牌位恭行三跪九叩大礼。下头人众依位分高低排班随礼，张廷禄进香盟誓：“ 为国家社稷秉公取士，不徇私情，不受请托，不纳贿赂，有负此心，神明共吉。” 这都是几百年一成不变的老套了，人人耳熟能详，也不足为奇。两位主考退下，接着便是贡院执事仁义忙活，祭文昌帝君，拜魁礼，请关圣帝君，各色甚杂，也不及细数。张廷禄是做过两任这差事的司空见惯，杨明石却是见不得这些杂七杂八的捣鬼弄神，看得满心都是不自在，因叫过宴喜堂执事官问道：“ 这里是庙会吗？这乱纷纷的都是神旨，是做什么的？是孔圣人大还是他们大呀？” 杨大人， 宴喜堂官见他脸色不善，忙跪了下：“ 这都是上辈看宫院的传下来的规矩，历来考场最怕传瘟疫，这些个神旨是专门请来护佑贡院圣地的。” 杨明石听了一审：“哼，这里现供着文宣王牌位，又是国家敕封禁地，用得着这些个吗？听我发落，来啊，在，把那个恩怨二鬼给我拖上来。这扎。” 几个衙役张皇的对望了一眼，颤着声答应了一声，仰着脸看着这个秀气刚毅的年轻副主考，见他一脸不容置疑的神色，只好下去脱轨。张廷禄对这些事一向无可无不可，他一门心思想着三阿哥红石特意请他关照的几个人，又怕被这个愣头青副主考察觉，正争中间，杨明石突然来这么一套，不禁一愣，看十八房考官时也都面面相觑。众人正没做理会处，几个衙役已将两个纸扎的草人，一个富态温柔满面笑容，一个青面獠牙凝物可怖，即恩怨二鬼架到了至公堂上。杨明石啪的一拍响木，顿时勃然作色，布下公案，绕着二鬼踱了两步，眼风却扫向十八房考官。那些考官哪个是心里没鬼的呢？见着韩凛凛带着杀气的目光扫过来，人人心头突突直跳。却听杨明石冷笑了一声：“ 哼，这样的离昧魍魉居然也能在此作号，恩谁不曾受过，怨何人不曾有过，迟不报早不报，偏偏要此时报，在哪件事上报不得呀？偏偏要在国家伦才大典上逞师淫威吧。本人自束发受教，即读圣贤之书，怪力乱神子所不与，六合之外存而不论，大道之所在岂容邪鬼猖獗。” 他轻蔑的盯了一眼两个执鬼，冷冷的吩咐：“ 拖下去， 打碎了。 几个衙役慌乱地答应了一声，拖着纸鬼就往下走。贡院常住的执事却醉信这，忙上前打签儿：“ 大人，这使不得呀，要。” 他看着杨明时阴冷的面孔，下边的话竟没说出来。 要什么？ 要报应的。 杨明时突然仰天大笑：“ 焉有此情，岂有此理！敲碎他，当堂一火焚之，我看我是怎样个报应！要为此而传瘟疫，我一身当之。” 于是众人不再犹豫，须臾之间已将那二鬼打成一堆碎纸乱草， 焰腾腾燃着了。 张廷禄心里也是有鬼的，三阿哥密传了考题，叫他照应四个人，他自己也夹带了五六个，为此收银7000余两。被这个杨明石折腾的心里七上八下，此刻回过神来，张廷禄又觉得杨明石这人盛气凌人，在至公堂坐坐这么一番，连个商量都没有，全部把自己这个正主考放在眼里，思量着恩怨鬼已成灰烬。张廷禄突然大声吩咐：“ 开龙门！ 开龙门喽！” 宴喜堂官一声高呼，盘龙华表中间两扇朱漆铜钉大门压压洞开，举人们按贺名次序，一手提篮，一手秉烛，鱼贯而入，由70区号板棚监考蓄力导引着对号入棚，肃然端坐等着发卷。但见几十排瓦顶板房，每人一间，每间3尺余阔，檐门各有一桌，上设笔架、研墨用水等物。此时真如群风入朝，孔孔露头身足，却是鸦雀无声，一派紧张肃穆。这边张廷禄将手一让，二人至铜盆里灌起了手，同时向金盘中供着的御风试题深深一躬。张廷禄亲手拆了，略一看便递给了杨明石。杨明石接过一看，上头头场试题赫然端正写着：“利者义之何也？”杨明石身上抖得汗毛一炸，心立刻狂跳不止，眼睛上下审量张廷禄，一时方回过神来。哎，成题立员捧着题出去，杨明石强忍着心头的激愤，轻声说道：“张大人，那两场试题呢？”“ 哦，不忙，考一场拆一题。” 张廷禄仰在椅上，长长透了一口气：“ 你不知道贡院这些人油锅里也要捞钱的，这时候一取出来就走漏出去了。” 杨明石也松了一口气，看样子考题泄露与这位大主考不相干了，也许只是碰巧被卖考题的猜中一题，贸然声张乱了考场，倒是自己有罪了。想着，杨明石便笑道：“您是正主考，只管在这儿坐道，监临各房事官和考场事务的差事是我的，我出去看看。”说毕便辞出来，一路思量，只是犯狐疑。但是接踵而来的事实无情地证明，杨明石买到的考题却是货真价实，除第二场题目与第三场题目次序调换了一下之外，无一字虚设，无一字喘拗。第二天傍晚，杨明石满头紧张地渗出密密的细汗， 在致公堂看张廷禄拆第三场考题，当张廷禄小心翼翼拆开火机风头徐徐展开时，杨明时几乎呼吸都停止了。张廷禄因关切地问道：“ 宗云，你脸色很不好，是哪里不舒服啊？”“ 没有，没有。” 杨明时心头砰砰冲跳，颤声地问道：“ 皇上出的什么题？”“ 易经里的日月得天而能久照。” 张大人，这题有毛病。我不是说题目有毛病。 杨明时脸色苍白的毫无血色， 我说的是题目早有泄露。 张廷禄吓得手一抖，黄绢表面的玉书从手上滑落在地上，见成题立员在致公堂口探了一下头，忙摆手道：“ 你们别进来。”“ 你怎么知道考题已经泄露？这件事干系多少人身家性命，妄言不得的。” 杨明时弯腰捡起考题，又从自己袖中取出伯伦楼买来的考题，对着看了看，双手递给张廷禄：“ 大人，请看。” 张廷禄神色茫然地接过来，只瞥了一眼便一目了然，他的脸颊急速地抖动了两下，心里轰的一声，头胀的老大。东窗事发四个字闪电般的掠过脑海，顿时心乱如麻。 张大人。 杨明时却没有理会张廷禄的神色，自顾沉吟着分析：“ 这试题是从何泄露的呢？出自御笔，封在金匮，经上书房直送贡院，余交火漆密笺，而居然全部泄露在市井之上，公然买卖于九肆之楼，真是不可思议呀！大人，您有什么高见呢？”“ 张廷禄这才从惊怔中唤醒过来，便觉得背上又湿又凉，已经是汗透内衣了。思量着，他瞥了一眼杨明时，欲言又止。此事揭露出来，一定是三阿哥红石的手脚，连带着就要引起红石、红利、红昼三兄弟之间争位太子的大事。三阿哥素来与隆科多交往过从诡秘，隆科多似乎正在向八爷允嗣靠拢，丝罗藤缠连绵不断，涉及的都是天字第一号的人物，随便哪一个抬起脚来也比自己人高，想想无计可施。不论如何先掩住再说，因咽了一口气道：“ 哎呀，这个我是对天可表的，但这事儿都出来绝非小可之事啊，恐怕株连到许多天皇贵胄龙子凤孙也未可知啊。 宗运公，天下奇能之事多得很呐，也许有人料及在先，猜中了题目，天下偶然相合之事也难胜数，也许是瞎猜猜中了的，孤证无力，我们这里先出去，立时震惊朝野，牵动全局，不可不慎呐。再说了，出事考题在前，举发舞弊在后，头一条我们两个就担着血海般干系，还有十八房考官的身家性命都在里头，不宜贸然举发的。” 杨明时惊觉地闪了张廷禄一眼，张廷禄所有的见解都有道理， 唯独我们两个担干系，说得超乎情理。主考举发场外买卖考题，天经地义的事，担什么干系？再说，又是什么出试考题在前，举发舞弊在后，竟似埋下伏笔要诬陷自己，这就狠得有些蹊跷了。蓦地又想起张廷玉，现为首辅相臣，焉知不是他们兄弟二人作弊呀、啊？这个外表温存深沉，内心极为自傲的青年副主考，立时有了一种被侮辱的感觉，他的脸顿时涨得通红，咯咯干笑了一声说：“进贡院那天，我们两个对天蒙过誓的，这事不能享人情啊，要享天理，祸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我要立刻拜章奏请皇上，暂时恩科考试，或者立刻换题重考。这件事不能从也许上头做文章，也许皇上身边有奸邪小人呐，也许我们这科考试中有纳贿收受、要钱不要命的神奸巨度呢。”张廷禄听着这些话，句句都是含沙射影，字字都是诛心利刃，恼羞成怒之余横了心了，觉得与其支吾遮掩，不如以攻为守，因也板起了脸，哼了一声：“哼，我倒为你好，你反而步步不饶人，似乎是我张某人心怀鬼胎。你拜章只管拜，我也要递奏折，头一个就参你。”杨明石勃然大怒，豁得起身：“你参我？对，参你，我有何过错？此时我懒得和你扯淡，你等着读我的奏折吧。”二人声音越来越高，早就惊动了外头伺候的人。程提官早等得不耐烦了，听里头两个主考大吵起来，忙一步跨进去，刚打签儿，便听杨明石厉声道：“现在立即停考，贡院的人役全都出动，包围搜拿贡院街的伯伦楼，一体擒拿了那里的人，送顺天府庭审。”张廷禄咆哮道：“这里的主考是我张廷禄，你跋扈犯上不是一天了，还有点规矩没有？听我吩咐，第三场考题即刻下发，照常考试，派人知会顺天府，索拿伯伦楼卖题之人候审。”他说着亲自挽袖磨墨，盯着杨明石冷冰冰地说道：“即使你当了正主考再来发号施令，年轻人，你还差着火候呢。”杨明石这才猛醒，自己的两条指令一条也不占理，正主考是张廷禄，自己无权决定立即停考。贡院不是司法衙门，更不能越过顺天府径自查封伯伦楼拿人。杨明石不禁深悔自己冒撞，不但给了这个老奸巨猾的张廷禄留了擅权的把柄，而且这一来走漏消息，伯伦楼的人还不走个精光啊。正在发急呢，东考区监场书吏拿着豆腐干大一个小本子进来，向张廷禄禀道：“弟子12号贵阳孝廉郭光森携带四书一本，卑职查出来了，请大人发落。”张廷禄一边文不加点地写自己参劾杨明石的折子，头也不抬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是办老了事的，这事儿由他房官处置，这是我主考官该管的差事吗？”书吏陪笑说道：“

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 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杨明石也不言声，至案前将自己的文房四宝收拾了，叫过从人便道：“你去给我备轿。”正在写奏折的张廷禄抬头看了看，冷笑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啊，你想来就来，想去就去吗？贴了卷的橘子能走，我自然也能。”杨明石生怕走了伯伦楼的证据，心急如焚，一句话也不想多说，一边硬顶张廷禄一句，又厉声吩咐从人：“你愣什么？快去备轿！”说着拔腿便走。慢！张廷禄深知他心意，不由也急了，忙叫一声，见杨明石站住，又放缓了声音：“他是逐出考场的，我是自主，这地方脏，我一刻也不想待。你是官绅，有差事的人。哼，我不要这官绅，我辞掉这差事。”杨明石头也不回，纵声大笑，将头上蓝宝石顶子摘下来，咣的一下往地下一灌，眨眼功夫便消失在暗夜之中。张廷禄眼睁睁看着他大摇大摆出去，竟自束手无策。回案前接着写那份奏章时，但觉文思检色，手颤心摇，一个不当心，铜钱大一滴墨水滴在了奏章上，越发觉得不吉利，直索坐在椅上，扶着剃得发青的前额打着主意。杨明石盛气拂袖出了贡院，天已起更，站在黑须须的京城外边，他倒犯了踌躇。此刻宫门早已下药，地牌子请见雍正是不用想的了，六部早已散了牙，去顺天府手里既无部文也无官房，顺天府依旧要请示尚书房，谁知道张廷玉会怎样处置这件事呢？想来想去，事情闹到这一步，想清白只有去西华门击登闻鼓，撞景阳钟，逼请雍正银夜召见。但这一来自己已经先有罪了，即使所告事实，也要留习三千里，军前效力，十年寒窗，七场文战，争来这辉煌簪缨，少年得志，还有日后建功社稷，名垂青史，这些响头一概付之东流啊。想着饶是杨明石一片刚肠，也觉灰心。杨明石在轿中正自神思颠倒，莫知奈何，忽见前面棋盘街驿馆前一溜六盏烤老大的朱红西瓜灯吊在眼前，上头一色写着：“钦奉两江布政使李”八个大字。门前六个哥斯哈俱是彪形大汉，腰牌佩剑，威风凛凛的守在门口。李卫进京来了，杨明石突然一阵兴奋，此时遇到此人真是天意呀。李卫字右介，据说乾明洪武年间祖上以军功起家，当过锦衣卫，其实这是天知道的履历，人人皆知他是讨饭出身，因生性泼皮激烈，被出省办差的雍亲王收养在四贝勒府，最是当今皇帝得用的一个人，魂名鬼不缠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最喜搅事儿，刚直不阿。昔年李卫任云南一言道，曾和杨明石有数日之交，谈得极是投机，如今有事儿找上这位好事喜功的少年新晋， 断无不管之理。 杨明石用脚蹬了蹬轿，那轿当即落了下来，哈着腰出来，看了看门上钉子似的势利的鸽子哈，便走上前去掏出名次地了。鸽子哈看了名次，倒也不敢轻慢，忙打了个签儿，却笑道：“ 我们大人这会子正忙着批公文呢，今儿晚写奏折，明儿一早递牌子请见，吩咐了所有来拜大人请回部，大人见过皇上登门谢罪。” 我和他一样品级，说不上来拜，我有要紧事一定要见他。 哎呀，大人写折子最烦人脚，通天下都知道他老人家脾气的，杨大人务必见谅。 李卫会写折子，斗大的字他识得一声吗？杨明石大怒，后退一步，高声叫道：“ 姓李的，杨明石来了，你见是不见呢？” 话音刚落，便见李卫赤脚疾鞋快步出了驿馆正厅，抢步出来，笑嘻嘻的道：“ 别搭理这些狗，他们识得什么呀？ 我上回折子错白字371，占了一半太多，皇上夸我用心办事，又骂我文理狗屁不通，所以呀、这一回格外费心。哎，你来的正好，去把皇上赏我的那坛子酒弄过来。操你妈的，连我的杨老师也不认得吗？” 一头说，拖起杨明石就往里走。杨明石挣脱了他的手，就在院里站着，把贡院里发生的事粗略说了，接着又说：“ 哎呀，这事儿见不得上书房，报不得顺天府，皇上那儿又通不过信儿，我急成这样哪有功夫陪你吃酒写文章啊。”说着便将买来的考题递了过去。 有这样的事儿？ 李卫接过纸条颠倒看了看，有一半不认的，便递给杨明石。杨明石原以为他必定要沉吟一会儿再商量的，不料这鬼不缠，把纸条塞给杨明石，嘻嘻笑着对身边一个师爷道：“ 你带人去把贡院街给我封了，一个耗子也不许走出去。”“ 是。”“ 不过顺天府的人要问怎么对答呢？”“ 带我的名次给他，明儿我去见这些狗日的。” 李卫笑容可掬，没事人似的吩咐了一声，拍着目瞪口呆的杨明石肩头：“ 怎么样，够义气够味吧？先说好，查出大案功劳分我一半。走，吃酒去。” 谈笑挥洒间，李卫的100多名亲兵已经集齐上马，也不再来请示，一阵急骤的马蹄声已经无影无踪了。杨明石看了看驿馆正厅外挂着的几十件各色杂衣，知道是李卫随时化妆破案之用，不禁伸出拇指赞道：“ 哈哈，君真命是豪杰，书生自愧不如啊。” 雍正即位不到5个月，由铸钱案起头，接踵而来的便是山西亏空案，两波未平，科场舞弊案又大波涌起，朝野震惊，天下瞩目。李卫封锁贡院的第二日，山西巡抚诺敏被铁锁锒铛押进了刑部大狱。朝旨记下，所拿张廷禄为首的顺天府恩科18房考官至玉神庙待看，连原告杨明石也着令停差等候对质。人们正看得五迷神乱，圣旨又下，由大理寺正卿、刑部满汉尚书、督察院御史组成班底， 三法司主官合议会审山西科场两案，从重验狱。接着底报即出，廷记诏狱命直隶学使李福为主考，改换考题，重新考试应试孝廉。便有消息，尚书房领侍卫内大臣军机大臣张廷玉因患疟疾请旨调养，已奉旨恩准在府疗治云云。人人皆知他是因张廷禄一案引衔回避了，言旨迭下，京师官场真个是人心惶惶，一日三惊啊。李福接到圣旨，去吏部交卸了差事，一刻也不停，大叫赶往朝阳门外连亲王府听去。他自康熙56年入京待选，在京师5年有余，一直住在西城闭门读书，极少进城的，更不用说东城门外了。自大将军王允提奉旨带兵出征，康熙的20几个儿子窝里炮闹家务，争夺地位越演越烈，烧之养晦之道的，谁敢沾惹这种破家灭门的是非？何况李福以读书养气自矜，连于持重锦修雅案，更是不肯与这杆子斗红了眼的王爷贝勒结交了。然而连亲王允嗣毕竟是雍正皇帝的亲弟弟，如今又是尚书房首席王大臣，监管礼吏户公四部，献祭点了顺天府主考学差了，是礼部头号要差呀，不来见见连亲王请训，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。李福坐着簇新的8人抬绿泥大官轿，前呼后拥出了老齐化门，隔玻璃远远看见王府巍峨矗立的殿宇，汉白玉8层石阶上的道厦，3营朱红大门，便用脚轻轻蹬轿命停，哈腰出来，弹弹袍脚，正要上前通报，远远便见一个太监过来问道：“ 哪个衙门的？”“ 工部的。”“我是。”“ 守本呢？”“ 哦。”李福自失的一笑，看看这位一脸公事公办神气的年轻太监，我的话没说完，我是工部侍郎，56年停职待选，才起复出来，点了顺天府学差，要见八爷请训。这个年轻太监大约净身不久，刚分到连亲王府，人事不熟，听说是京官，知道没多大油水可榨，板着脸听完点点头：“ 您家改日再来吧，我们王爷今儿约了9爷、13爷、14爷，这会子正一年大将军的营务呢，吩咐下来文武百官一概不见。” 李福忍着气听完，咯咯一笑：“你大约没弄明白，我是新点的学正。按理说太监就是木头做的，也该掂出学正两个字的分量了。无奈他不懂，见李福拿不出包银，一发的不耐烦：“ 薛正茂正都一样，反正不是雍正，请回家，明儿再来吧。” 啪！太监话未说完，左匣子早招了李福一记耳光。李福顿时大怒：“既不识国体，也不懂皇宪，就敢如此狂妄，万岁爷的帝后都敢如此亵渎，你滚进去禀告连亲王，说钦差大臣顺天府主考李福来过了，叫你赶走了，我明日要进集成，顾不得再来领训了。” 说罢哼了一声，回头命道：“转轿回城。”那太监冷 布房挨了一记耳光，愣怔在当地。他一时还弄不明白，这个一脸谦恭笑容的儒冠穷经官，怎么刹那间就变得如此巨傲强横呢？李福冷冰冰回头望了一眼，正有上轿，早见仪门那边喘吁吁跑过来一个中年太监，一头跑一头喊：“是李大人吗？请留步。”赶着几步近前，一个签打下去，陪笑道：“ 哎呀，奴才何住，给钦差大人磕头了。” 起身又是一躬，回头骂那年轻太监：“ 你纯是吃屎吃昏了头了，回头我再和你这王八蛋算账，还不赶紧照应李大人这些随从纲纪，过从耳房酒早预备好了。” 那太监这才晓得今儿扎错了苗头，忙着自长俩嘴巴，答应着何柱儿的话，还要过来谢罪。李福早已一步了，缓缓踱着问：“王爷晓得我要来吗？”何柱侧着身子，又像带路又像陪侍，未及回话，却见允祥允提兄弟二人从二门穿堂连袂而出，两个人忙抖止步侧身而立。允祥远远便拍手笑道：“好啊，哈哈哈哈，新任大主考来了。今儿早我去见皇上，马齐说历来顺天府试都是两个主考，现职为李福一人恐怕不合体力。皇上说了，要贪墨十个主考也照样，朕这次就专用李福一个。此人未及第时，朕就知道是个正派读书人，文章人品都是好的。哈哈哈，你听听皇上这话啊，好生作，生发在此一举呀。”李福听得心里一热，忙把持住了，肃然一移，又撩袍跪了，向两个王爷磕头，起身庄容地说道：“李福何敢辜负圣上谆谆厚望啊，仅为克己修身，持重谨慎，为国选拔真才。”他这么一正经，倒弄得允祥不自在，愣了一下才笑道：“好啊，我等着看你选出来的状元啊。”允提性情本与允祥极相似的，只是这老皇宴驾，新皇登基，一场疾风暴雨，允祥变得练达机敏，允提却变得沉郁淡漠了一些。本来雍正还有一句话：“李福若有胆子再敢以身试法，也难逃朕之诛戮。”听允祥隐去了这一句，允提只恬然一笑：“你去吧，我和十三爷要去兵部。”说罢二人自去了。李福这才随何柱儿学过月洞门进西花厅，这里原是八王允祀平素宴席之地，装修十分精致。二人徐步而入，但见绣阁参差，文窗窈窕，寻廊曲折，一路珠珀相连，象钩斜卷，直达书房。来往插红带绿的丫头足有四五十人，绰约俱是妙龄绝色。见他二人过来，各自垂手侧立让路。何柱儿这才有功夫回李福的话，低声地说：“ 李老爷，昨儿下晚礼部票逆就来了，王爷原说要亲自过去看望来着，偏十四爷和十三爷过来，一西边筹想的事，又夹着李卫大人也奉了旨主持两个大案子会审，也来请训。八爷因惦记着您，特意叫我出来关照一下，不想就碰上那个沙才正跟大人过不去呢。请这边，这就到了。圣人说过，唯女子小人难养，您大人大量，别跟这种人生气啊。请八爷在这屋呢。” 礼服抬头瞧时，已到了抄手游廊尽头。外厢朱漆柱间都用紫檀木雕花格了，廊下挂了五六只鸟笼子，迎面门额上白底素绢裱着易志轩三个字，却是年羹尧父亲年霞龄手书篆字，虽不十分上好，腾蛇沟渠也是有一番情致。香烛帘后隐隐可见一架水晶瓶，满书房四周卧地到顶都用大玻璃嵌了，隔玻璃望去方知这屋子是压水泄亭改建，从窗内挑杆即可垂钓。礼服不禁暗自嗟呀，穷错大十年寒窗，三场文战七篇文章，届时青子什么堂呼皆诺起居八座，到这般穷与富贵龙种之家，顿叫人一消性命。方沉吟间便听里头八阿哥允似争气： 是俱来先生吗？不要报名，请进来说话。 臣礼服。礼服隔帘躬身忙应了一声，屈步进来行礼，果见九阿哥允堂也坐在允四身边的雕花搭服太师椅上，下头屋子上端坐一人，礼服却认识是李卫。只屋角靠书架一侧春凳上四脚拉叉斜歪着一人，穿着雨过天青实地袈裟袍，套着件古铜巴图鲁背心，双手抱了一本狼环锁记，看得入神，一副旁若无人的架势，却不认识。允四见礼服迟疑，含笑说道： 这是石爷，你不用多礼，你且坐。和右介说完艳遇之事，接着就谈你的差事，迟了你就在这里留饭就是。因转脸对李卫道：方才已经讲了，本来不打算留你在京的，但糯敏一案迁到山西通省官吏，科场一案明面上是十九员官，但里头积弊极多，连张恒臣都隐嫌回避了。算起来开国七十九年还没有这么大的案子，怕马齐一人忙不过来，一个涂李琛，一个你，帮办完了仍旧各归各差，你不要推脱，谁不知你李又介锄奸安随发忧摘隐是第一验案能力呀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在巷口，我徘徊在你家的门口，